你被 懂你说的傻话，还怪人没有目感。幸福的是要陪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和你看着远方寥寥愿望。 我今晚来 play， 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实现。爱就像 whiskey 酿酒，耐人寻味。Ooh ooh baby， 压不住好感向你靠近。You don't make crazy，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专属的 driver， 听着 baby， oh, I can make it， 让你紧握坠入我的爱河，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 的爸爸，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一剂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你走掉。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你在慢摇吧。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只好给想你靠近。 Baby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像月河相见，留下我的阴天。你的笑我脸走，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Oh m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r baby, girl, want you, I want you to step靠近。 醒来耍赖，任性像一个小孩。 左手边任何年轻人插队，看一眼看一眼，眼神充满不屑。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你看我我看你，等在走到左边。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走向前走向前，好像没有不对。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即将前即将前，把我挤回路边。只是卖他臭脸，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他的嘴他的脸充满食不其味。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一老去的时间化成蝴蝶都飞翔在我的房间，说声谢谢，觉得这满心枯萎的世界都不想不知道脸。左手边小雪马龙独自烟，压过线穿过街，直到我看不见。右手边充满暴躁的情节，一支笔一条线，等到画下句点。我的身边多了一些光线，一瞬间瞳孔松下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鲜艳蓝天。右手边音乐放大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多了一些气味，一瞬间心门拉开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想象空间。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 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

后的一个游戏，啊，或者不应该在我们到这里，个个有灵相似了又似的美影，我是一个编号还是拥有姓名，那独自主动的让人说无阻挠，看他们正要夺走凯旋的指环，这里甚至不容许粗糙的渴望，世界是不存在的，让噩梦喂养，集中如蝼蚁，瘟疫的红是紫禁院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整只手，所有胜利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自己也不会这篝火，在爱手里之前是先恨了朋友，究竟一朵火焰就成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比勇气的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再度起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 我设计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 记忆 点心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我怕吧假装善良，你记得心里面是着你的心的，再说吧假装的血是你的歌，我要再唱一遍。 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yeah。 Celebrate. That's how we do.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and you know where. on the mouth. Baby, take control now. We can't even slow down. We don't have to go out. Knock on the mouth. Play that music too now. Show me what you do now. We don't have to go out.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Welcome to my house. Come on. Come on. Bring a friend. Welcome to my house. Welcome to my duck off the crib, the spot, the pad. But my house is your house if you're throwing it back. Excuse me if my home draining is sad. Soon as these happy faces land, you can run with the cash. Home run, slam dunk, touchdown pass. Mi casa es tu casa, so it ain't no holding back. Another shot of vodka, you know what's in my glass. It's my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北京未来，生而不同， 不寻多主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四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 曾杰旅程下降一位。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灵感也因他而变得缤纷，也许你依然不太沉稳，但总会装点今后人生，许多故事待续或完整，我还固守着每一次拥吻。 Top 3。 关玉坤千分之一上升两位。罗旭阳陀螺保持不变。 Top One， 刘倩彤梨花炭摘得冠军。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吃早餐啦， 今天你想吃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Trees into Kill it. Tell him on a play like that. On a mani, spend 150 grand in here. So hot, need a fanny. Oh yeah, they playing my jammy. It's an inferno. If you don't know, baby, now you know. Say, oh, we do, we do. Come on, oh, we do, we do. You can't touch me. I'm too high up. You can't touch me. I'm about to rise up. Look at me. On fire. I rock like this. I make it hot like this. I'm about to drop it like this. I'm all the way up on the top like this. I'm advanced like that. I do my little dance like that. I kill it. Then I call the ambulance like that. It's going down in here. Y'all know I'm with a crown in here. Y'all know I got the gold in here. Oh yeah, I like the way it sound in here. It's a volcano. If you didn't know, baby, now you know. Say, oh, we do, we do. Come on, oh, we do, we do. You can't touch me. I'm too high up. You can't touch me. I'm about to rise up. Look at me.

能改变世界。

是我的福地，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熟悉的声音在心里无人可替。 是